好，欢迎翻到嚟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新鲜滚热辣嘅，因为近排懒，冇乜退存货，就讲一只未出街就已经预订咗500,000只嘅 JoJo All Star Battle。 系， 即系老实讲，500,000系一个好恐怖嘅数字嚟嘅。 又是格斗游戏。 吓， 嗱，我系杰德， 末日 啊，小杰啦， 系啦，就系三丁友。 即係近年都少少見嘅，你咁多。 唔係近年嚟有幾多隻係買500,000？ 係咯，即係話以前500,000就真係行等閒事，係咪先？ 我咁就唔關咩嘅，佢係食住個動畫勢啊嘛，咁咪多咗好，即係多咗好多唔玩 game 嘅人都玩咯。 一來咯，二來佢本身JoJo都一班 friend 等個頸都長。係 咯，所以咪話佢呢個時間釋出啦，就釋出啦嚇。 係啊， 即係佢八百啊基本上嗱近十年。 嗯， 近十年花米通攞到40分嘅 全分半分啊， 得两只俾我，即系原创作品啦，得两只俾我 letter 佢。 嗯， 不过老实讲，呢40分即系压翻嚟。 其实我意见系即系高分嘅，但问题系即系唔冇咁高咯。 唔系好简单，三十。你话我听佢仲俾我 letter 同 level 咧，我真系好难 侮辱咗佢 letter。 乜未侮辱嘅？ 唔系咁样讲啦， 好难信服咯。 应该话系。我肯定就係比分嗰四條友咧，都係JoJo粉嚟 嘅。呢個我都係啊，冇唔使否認嗰樣嘢。 即係唔係話佢差？先講搞清楚，唔係話佢差。 但係有瑕疵喎，即係我意 即係以佢有佢唔係做得盡善盡美嘅，你攞40分真係有啲鬧過咯。 係 即係作為嗱講，即係喺鬧喺陣營講喺鬧嘢先啦。作為一隻格鬥 game 咧，平均上平衡係有啲問題嘅，做得 平衡就我覺得平衡就冇所謂，我調翻轉啦。拳王都不平衡的， 系咯，拳王都是啲屈机屈啲屈， 而且最搞嘢就是第一日出咗街就已经俾人揾到两个无限 combo 啦，一个就是迪亚波罗嘅，即系第五部，一个就是阿Jolin嘅。 老实讲，无限 combo 我系冇乜所谓。 系啊， 即系通，因为除非你话听 hit 埋眼好随便做到，好似无伤咁样。 系啊， 就得嘅。 唔系因为其实可以即系大家控制唔用啊嘛，你要用我冇计系咪先？你系要怪我机。 即系有啲，因为有啲格斗 game 已经讲到同你讲到明，你千祈唔好俾佢打到第一下。如果唔系佢接到你死为止。 啊系。 冇乜嘢 嘅， 我覺得。 當年拳王啲格鬥嗰啲玩級目咧 ，combo 都好恐怖啊！ 一樣嘅啫嘛，真係用葵 花成衫啊嘛。 所以咪話我接受到啊呢方面就。 係啊。 不過我覺得比較問題就係節奏問題。 嗱，收點速度係慢嘅。首先咧，開頭安裝就唔好講啦，跟住入去佢揾一揾你嗰個劇本模式啊。係 啊。 campaign 模式要揾嘅，咁咧就嗰度揾咗10-20秒啦，跟住每一次撈碟即係進入版面咧，又要撈一次碟，出去又撈一次碟。 撈碟咧就叫做非戰之罪。 啊、 但係其中一樣嘅就係、是、我明白你想玩多幾下，但係你唔好下下都要問我係唔係好冇。嗱、先講清楚啊，佢問你數碼啲嘢嘅話咧，係嘅啫，選擇係 yes yes yes。 係。 嗱個唔要嘅選擇係但 我拒絕 call 到彎嚟。 即係我明白，即係我第一次睇我係會收笑嘅，但係問題係我睇多幾下咧。即係我玩咗唔係好耐嘅啫，睇多幾下就大佬你可唔可以收聲？ 有啲煩咯，即係但係雖然我覺得弱強好正，但係會煩。 其實唔使啊，即係如果你故事你一連住去噶啦，如果我要停嘅，我會撳咩都出。 同埋咧，如果你唔刪咗嗰個教學模式嘅話咧，你每一次開入去遊戲咧，佢都會開個教學畫面係好煩。 哦，咁呢個就冇乜所謂。 正常講你係睇一次，即係嚟話你第一次開出咗之後，你應該自動 cancel 噶嘛呢啲嘢，唔知。但係問題就係。佢睇一次之後，你下一次開只 game， 如果你唔 cancel 呢個畫面嘅話咧，佢照 play 一次。 根據呢個 software 嘅標準流程咧，就係你啱啱開佢第一次彈出嚟啦，跟住你應該有個選項俾你，以後都冇煩惱。 係啦， 即係咁樣係比較正常合理嘅咩？但係 OK 啊，呢方面唔係太大問題嘅，我覺得。 依個 識一識啫。 係啦，依個就白識咯，同埋即係撈碟係我撈碟方面佢經驗唔夠啊。佢喺應該咁講就係我所知咧，就依個組咧雖然就話 Bandai 發行啦，但其實係一家獨立嘅小組做嘅。咁依個小組喺 做過《火影忍者》 係啦，咁依個小組佢就話到明嘅。今次只 game 咧基本上係超曬 Bandai 俾佢嘅預算，佢自己暗荷包揞埋佢嘅。 冇所謂。 就有愛都 喂，大佬500,000喎，預訂就500,000咯喎。 佢話而家啱啱好翻滿咯，全購買咗500,000，所以佢而家先回到回翻條數咯。 首週應該有唔到100，但我諗60-70都走唔甩咗。 走唔甩啊！ 即係喂，但係你講咧，而家有幾何有 game 係可以做到呢個數？ 首週500,000係好神奇嘅事。 係同埋講個規模嚟講，都近年少見，即係咁多。 嗱，由今年一月第一條 PV 出到最後一個禮拜出第七，唔係係應該話係第七條 PV 喺發售之前一日出嘅，就七條 PV 最記得的一次就係佢第六條 PV 咧，佢就選擇喺新宿咧東口嗰個大電視播嘅。當時有人拍，即係即場拍低嗰條 PV 咧。當時我聽唔到個畫面講乜嘢，就聽到好多婦女嗌。啲尖叫声盖住所有话，盖住所有效果声嘅，好夸张噶。 咁呢个佢播放位置都系个问题嘅。 但系问题就系你，但系当佢出阿成行一出嚟嗰时咧，你听讲系好明显系女人尖叫嚟噶。你平时新宿东口系唔会咁多女人喺度尖叫噶，除非打嘅。即系我笑，我听见哇，使唔使咁疯狂啊？ 即系嗱，你讲呢个规模方面，我调翻转讲真，嗱，因为佢呢次咧就讲到明系一。到七部 嚇， 即係 八係當 guess 咁 guess 俾 你，因為八係未啱啱先開波冇幾耐， 一個角色啫嘛。 應該冇故事，我預咗冇故事魔喎。其實 佢個故事魔就係打曬七個主角，即係話你要打完七章啦，即係七開曬七個主角啦，四百 即係唔係故事嘅故事啦。 故事咯， 咁好正常啫。唔通你講入邊嘅故事得個兩期，零要兩頂盡定係三期？即係 都合唔到分。 你講多啲，你係變咗，你係調翻轉。喂，大佬，阿方我同你講，喂，大佬，咁你講曬，我唔使玩啦。 唔係應該話係，唔係應該係編輯同就講唔好叫福姆斯畫埋落去。你咁搞我哋好麻煩嘅，你會。阿方老師冇所謂，你叫我攞曬啲稿出嚟俾你睇得㗎。 亦都因為佢一到六期全部一到六部全部出曬，一到七部全部出曬。 係啊 係 啊。 角色其實好少。即係實際上我識數冇好多，但係佢選角 分出嚟就 會 少， 係好少。嗱，第一部得三個人，得一代目， 我覺得正路喎，即係冇雜都 考。第一部齊佩林，Jonathan 同埋Dio Brando。 其實我有少少期待，本來個兩個騎士都會出嚟。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會 download pay 形式走翻出嚟啦。 係咯 ，DLC 啦。 嗰件射玫瑰嘅就算啦。 跟住第二部就係老租。係 啊。 三個處男，再加埋 Sisa。 搞清楚啊，係二代目，係冇老租噶。搞清楚呢樣嘢啊！我覺得好過分，我呢樣我真係覺得好過分啊！ 嗰時未老嗰時候就係年輕租啊。 因为第三部入面咧，嗱衰衰地佢都系主角群之一，主角群系得佢一个，嗱唔计中途加入嘅 E.G.， 你话中途加入所以 D.L.C. 都好正常啫。 啊、 但系老粗 其实讲得一出合理嘅，其实 冇话合唔合理嘅，不过点讲？ 即系话晒真系第真系第，我都系第二主角嚟。 第三部咧就系成太郎、花京院、波纳尼夫、嗰个詹姆斯、跟住 Hoshu 同埋Dio 世界啊，系啊。 作为敌人咧，就得两个嘅啫。 系。只個頻多過多 得皇帝同世界冇啦， 所以好慘啊！即係見到 大佬你塔羅牌咁 Q 多張，你自己計九榮就加埋九榮神，即係咁 Q 多個敵人，你要話聽。 應該我諗一半一半差唔多，其實我覺得。 跟住第四部咧就象座益泰， 係啊， 港麗康一， 吉良 吉影，唔係吉良吉影，路半老師， 路半老師係啊， 陰石明。吉影唔係係村敲豪作，佢喺只 game 上面印住村敲豪作嘅。吉良吉影係 DLC 版，即係初回版 限定版 之後有先 DLC 有嘅。 當限定俾你啦， 即係點講啊？因為其實大家望下個選角表就知㗎啦。其實已經係好大炒嘅人㗎啦。即係但係佢係佢你明白佢入邊咧好多角色，大家都知道係冇出現㗎。即係嗱，我雖然都估到佢預， 但應該係預咗嘅呢個 預 DLC。即係 DLC 想法就即 係一來唔係一來 DLC， 二來係即係你開頭俾人熟習個系統性嗰啲，你一定係選啲比較即係重要啲角色去打。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將啲唔係咁重要但係嘅角色擺出嚟先 ，DLC 先 ，DLC 慢慢嚟。 我覺得唔係調翻轉，真係即係起碼叫做可以行得個 game 先。 係啦， 好似跟諗嘅情況啫。 喂，嗱，反而咧第五部其實好多，第五部其實唔好印象深啊。我只嗱潮老落啦，嗰幾丁有，跟住我 子燕問個問題啫，阿子燕有冇出？ 子燕好似 子燕病毒嗰件， 好似冇， 好似冇。 果然， 我有齊柏林飛船啦、拉鏈啦，大首領啦。 因為好簡單就係，即係如果主角隊嗱有一件唔喺度嘅話，一件冇嘅話就一定係佢，因為唯一一件脱隊兼且成個第五部佢都出佢一次場咁大把，冇佢反係好正常。所以嘛，嗱呢啲我可以接受嘅，但系冇老租就太過分。 即第六部咧，其實第六部反而都好少人嘅，因為暫時出咗三個啫。 子 Jolin 啦， 艾爾維斯同埋神父三個啫， 即基本上 係等佢又依係擺明車馬就係等 DLC。 預咗，因為點解？因為幾方咧，你一開始唔出，即係話自己主角隊啊，你唔出嘅話咧，就有啲啦，就有啲啦個。但係敵人嘅話，你可以慢慢再追加。如果佢本咗你追加嘅話， 而第七部就係Johnny 同埋。 赤布林 再加同仲埋啊大總統 啊啲 即係話其實第三、第四部咧係特別多三四五部主要係多角色嘅 哦正常啊 一二六一第二跟一六七係最少嘅 你講真好老實啦第六部咧同第七部咧其實你冇幾多個大家會好有印象嘅 即係人氣特別人氣 比較記得咪 Weather Report 咯 比較真係好少喎，真係。 即係最印象深刻。 所以佢咪優先俾人犧牲嘅嗰個，而且佢往後有機會可能 成 pat 車過嚟。 因為佢而家玩嘅方法就係喺發售日之前一晚啊，即係只 game 其實佢一部擺出嚟就係免費嘅。第至少我所知道呢兩個叫 store， 我當叫做咩啊？追加劇本。第一次劇本咧就係第四部嘅《盜王丁》。第二個劇本就係兩個禮拜後。好像是會加埋特別角色《包來訪者》，我雖然不知道點解依個角色會加喺《JoJo》裏邊，即係同呢套冇關嘅。 佢中意佢中意先咁搞，冇所謂。 冇所謂， 即係唔使錢就得啊！ 唔知啦，依個就唔使。 嗱，老實講，你往後肯定會仲有啲收錢唔收錢嘅咯。 但係問題好似 game 本身都有啲收費元素嘅咯，即係唔計 DLC 呢樣嘢啊。 嗱。嗰兩個劇本模咧就暫時唔使錢嘅，我所知道。DLC 暫時阿肥仔，我第四部嘅肥仔咧， 半重 咧就係要錢嘅。 係，即係我接受到一個新追加角色要收錢，即係因為呢啲係點講啊？比較偏比較點講？比較奧馬基嘅嘢嚟。 係嚇，即係當單單咁樣賣咯，其實叫 嚇。嗱，你頭先我哋喺即係開始之前，我哋玩咗叫做完成咗頭一至三章啦。 係啊。 你覺得點先？呢個三章 好重複嗰啲嘢， 即係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嘅敵人得世界啫。阿Dio，阿Dio辛苦你啦，出嚟俾人打咁多次， 好似俾打五次咁啦，前後好似。 Dio打四次， 唔係你咪第一步咧？ 唔第一步嗱，即係第三步打四次啦。嗱，一開始波納雷科花京養成成打兩次四次咯。 係咯，第一步仲要打啊嘛， 第一步打兩次咯， 前後六次咯，前後 係咯。 你睇下啲又幾功高， 所以咪話辛苦你啦，做 boss 要俾人打咁多次。 咁啊，蛙毛都打曬成三次。 咁個問題係，我覺得佢入邊係點講啊？佢變佢因為佢敵人唔夠數，結果係皇帝都要打兩次啊！皇帝打兩次應該嘅，因為入邊係講佢真係打到兩次啊嘛。嗯、但係 Dio 打咁多次，咁結果就係你拉屎嗰下唔似拉屎嗰下咯。 係啊， 打手軟啦要啲。 即係而且， 仲要最慘係兩次係成太陽對 Dio 打兩次。其實個意義何在咧？其實即係 成太陽對 Dio 打，其實打幾次噶嘛？ 打好長嘅， 但 係原作 問題即係你故事入邊都係咁打。 其實我如果我做劇本或者就做咩啊？我會中間攝一段片又好，敘述又好，最乜都好啦，就係講佢吸咗血嗰部分。係 啊， 咁你咪變成。因為以佢嘅話，就算我做，我都會變成前半至後半天。 係啊， 前邊個弱啲，後邊個強啲。 即係唔係好簡單，就係類似啊。類似加持咁樣咯，加持第一次打Joseph 打第一次打佢嗰時係普通加持噶嘛。 唔係，但係加持係明顯係 兩個版本嚟㗎，完全兩個角色嚟㗎。 唔係，因為 Dio 都可以做到㗎，攻防提高啦，同埋你最緊要係成太郎識得，即係又超妙用。 嗱 呢入邊有做到㗎， 有做㗎。嗱，依遊戲有一個樣嘢咧，就係佢基本真係叫做以原作重要為最第一優先嘅。係 啊 係 啊， 成隻 game 遊戲講格鬥嚟講，有地方唔好就係。作為原作重演咧，作為一個 JoJo 粉嘅我妹咧，當時睇住就哇，同漫畫一模一樣啊，係去到咁嘅。 老實講，嗱好認真嘅，唔係人，所以你唔好話人比人比死人，佢同上一部比，我覺得上一部過癮啲，唔係上一隻。 你上一隻即係 Kick 嗰只啊 ？Kick 嗰只， 即係玩第三部。 啊，佢第一佢淨係玩第三部啦，所以佢可以角色比較多啦， 比較 同埋佢重現名場面咧，佢唔係上面大行字出咁簡單，佢係有特殊畫面， 有 性，係咯，同埋一啲佢冇辦法做 一個 角色做嗰個 角色，因為俾你打，佢會整個 mini game 俾你。其實老實講，整個 mini game 仲辛苦，最多個角色啦。即係佢嗰點講啊？我覺得細心好多咯，呢方面調翻。 Team Capcom 佢經驗夠， 同埋調翻轉，即係真係 All Star 呢個問題，我覺得唔單 止。即係你叫得 All Star， 但係你角色唔夠 ，OK 算啦。但係你重現度你就要做高啲咯。即係我覺得我冇玩前面個作品，淨係玩呢只，我覺得足夠嘅。但是豬肉在前，我放嗰只仲玩得仲重現得仲好啲嘅，咁一比就比落去咯。 佢情況就係、是因為佢要做 All Star 咧，佢變成咗就唔可以淨係擺曬第三部，結果咧就每一部擺啲，變成咗就四三咗成近30基本角色啊，即係唔包得 DLC 嘅話，都已經33個啦。 老實講，我調翻轉問啦，即係我覺得呢只嘢即係一年半載之後出只猛將傳，我都信嘅。 冇，跟同情況一樣啫嘛。 即係完全，我覺得係大佬你做好噶啦只 game。 嚇，佢未做好㗎，我覺得係。 我完全係覺得你其實你做咗三分之一隻 game。嚇。 最緊要就劇本太單調咯，即係 story mode 其實好簡單嘅啫。 真係好簡單，啱啱 打嘅好重複嘅問題係，即係簡單都唔緊要。 因為角色唔夠咪有重複打多幾場。 係啊，係重複啊，其實我覺得最大話呢 啲。老張係第三部，佢入邊有咩嘢出場情況係咩啊？俾人講咗一句。 一句對白， 一句對白， 樣都冇出。 唔係佢嘅對白，係有一句對白提到佢。 啊，佢一個對白， 唔係有喺遊戲。 佢最尾有一個對白 嘅。Ending 有 ，ending 有 ，ending 啊！老祖係 三年有出聲嘅。 哇，幾慘，大佬！喂，我喺入邊，喂， 俾吸又俾人吸血， 由頭俾人打到落尾，揸飛機啊，冧船啦，乜都做曬。 係。 你同我講，我得一句對白，哇！ 冇樣出仲要， 即係冇毛早冇成啊！真係，我哋有啲即係點講？你難聽講句，你斬阿多羅都唔應該斬佢咯。你真係預算唔夠，你斬皇帝，你斬阿多羅，你都應該都應該留低佢。 今次咧，我睇咗，因為佢只 game 人偷跑啦，咁有啲人咧就將成個即係爆咗機之後啊，就已經爆曬之後咧，嗰、那個 ending 嗰個 cast 表掃出嚟。 係。 咁咧係明顯嘅，有啲角色你係唔知點解係冇配音員嘅，即係完全冇呢個角色啊，即係 cast 表裡面冇啊。即係例如話 Lisa Lisa 啦，噴上魚也啦，呢啲。或者是第七部的沙男啊， 即係預咗會出， 係預即係叫做咩？睇死你一定出 DLC 噶啦，所以成抽起佢，因為佢好多角色都有，例如話係第七部斯提爾夫婦啊，喺第盜王丁嗰個參本靈美啊，依都有嘅。即係佢嘅喺嗰啲 真係點講啊？真係配角配到你唔認為佢會出角色嘅。佢就乾乾就出俾你，即係嗰啲好明顯有機會出 DLC 啦。 佢就唔出嚟， 就抽 Q 死曬。 抽 Q 死曬，等人你咯。 啲雙法啦，明顯。 即係好簡單就係，你點解冇 Lisa Lisa 啫？跟住第四部， 我認真㗎。以呢只 game 嘅選角嘅密度嚟講啦，唔出 Lisa Lisa 都係正常。 正常㗎。 但係咧，佢咁樣抽戲法咧，就好明顯。 阿老周就真係有問題咯，其實。 啊，唔係成日提，唔係我話成日提老周，係我係講緊即係如果佢咁樣做，好明顯係準備出 DLC， 肯定 係 㗎啦。 俾你個感覺好唔完整。 有幾個角色我係直情，陣間我最後先講就係、是、有幾個角色睇死你一定出 DLC 嘅。嗱喺操作方面咧，基本上都係嗰啲格鬥 game 嗰套花啦，波索星嗰啲啦， 有點頓。 忍頓 即 係比較慢， 你錯唔到嗰陣時，即係覺得即 係操作 呢方面咧就 即係好，即係點樣講啊？即係你要錯曬成個指令咯，即係佢冇簡化輸入咯，其實。 冇簡化輸入就預咗㗎啦。同埋佢要出到好準， 係啊，即係 好準咯。 你唔準嘅話，佢真係出唔到俾你。 但你 cap 講啲基本上佢預咗你夠簡化指令咧，話就算你唔好準都出到。 唔係 cap 講，係近代嘅格鬥 game 都會咁樣做，即係佢唔係一定要你下斜前，即係冇咗你冇咗斜， 中間都冇所謂嘅。 佢你冇咗斜前都好多仲出到噶嘛，通常都 即係下前兩個搞掂。 係啊， 依個我咧。有好處嘅，因為始終依啲嘅 game 佢係on install 咗落個 hard disk 度，咁啊更新檔咯，即係好似前嗰兩個禮拜嘅 系統上嘅就好難搞噶啦。即係你話你啲新元素、新角色、新故事， 或者執起判定 咁 啦， 呢啲就唔難啦。 因為例如話係無限金毛嘅話，你咪修正判定咯，同個金毛咧金毛越多，威破壞力越弱嗰種咯。 即係你系統，即係話佢系統係你要計個系統咧，佢我唔覺得佢會有大執嘅錯咯，餘地咯。即如果唔係，如果佢真係連個系統都大執嘅話咧，我諗你不如直接出 online game 算咯。即我覺得我直情係 即每次都叫佢 download 收錢嘅 online game， 即 即係收咗你隻碟嘅錢啦。叫 online game， 大家我而家打忽忽咩？ 咁佢又佢又望對戰。 哇！咩大佬？你 AP 要錢啊，大佬！我話就你即我 真係有問題。佢 AP 係邊個模式啊？頭先好似有 即係讀你講過讀到佢啊。 係咯，好似話即係連呢只 game 都有好似嗰啲 Android 啲手提 game 咁樣。 誒，好似冇啊！印象中暫時佢我望對戰好似唔使，暫時個 game 好似。 我暫時，但係佢提及好似有啊嘛，係咪？ 唔知因為基本上我連唔到線，部機屋企部機斷，上買上市費都係咁斷線。 OK， 即係變成個大佬，我就唔可以部 PS3 唔連線嘅。 係啊，連一定要連線嘅，因為佢 check 住嗰個啲 online mode key 卡一定要 check 住，所以佢一定要連線嘅。 所以咪講叫煩啊，大佬。 要係係 即係連家 你就唔俾 Sony 個 PSN 再冧多次嘅。咁我兩個禮拜唔攬曬打啦。 咪係咯，即係最慘呢樣嘢啊嘛！我 大佬你 Xbox One 啊，出咗呢樣嘢啊，都仲要都要俾人鬧到縮翻轉頭啦。係 咯， 你而家間接做上呢樣嘢，你係咪白鬧先？ 啲家用機好在就係咩？我唔使長期 online 都玩到啊嘛，咪就係。 重點係。你要明白 PSN 係有前科嘅，大佬冧我成個月， 攋嘢嘅，即係好少有噶啦。 咁到時我打冇 但係整體嚟講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租做，係睇出嘅，即係呢樣嘢幫佢綁下就係，佢係有誠意，好有愛， 非常有愛。 我調翻轉，我覺得有誠意，但係唔見有愛。即係誠意係有嘅，做得好，做到 好，好用心做。 但係好細微嘅地方咧，就真係覺得 我係經驗問題。 例如咧，即係例如你係啲表現問題嚟嘅。 即係好簡單，我係 fans， 我打隻 game， 我好辛苦喎，大佬，我辛辛苦苦挫翻原本故事原作個招嚟打佢。咁你要俾多段片我睇下，或者彈個大個成就之如此類嘢。 有 佢有㗎，但係彈得好細。睇明啱啱，喂大佬，我喺上面大行字出，我實望到啦。 不過有一樣嘢嘅，咁如果你喺用某一招特別超必去 KO 對手咧，係有特別畫面 嘅， 有嘅， 有大部分咯，其實 但係唔足咯，即係我都係攞翻 Keep 嗰只嚟比，人哋係每一彎每一彎每個對手佢都會搞段咁嘅嘢出嚟，即係會比起佢個咩啊條件啊。佢每一關都會有，即係譬如話呢關你體力低一半，攻擊高啲，防御低啲，諸如此類。我覺得效果不大咯，即係佢係有做到嘢，但係 唔夠好， 唔夠。 我覺得係真，我覺得係因為經即係在組經驗唔得，真係爭啲。始終你同 Capcom 比嘅話，真係差好遠，因為人哋始終叫格鬥 game 大家，你要就係組之前。 我唔係同格鬥方面睇啊，我係從重現方面睇。 真 係 重現 啊！ 真 係 純粹， 即係因為。 嗱，依樣講重現嘅，佢就有啲，因為每一版咧，如果 story mode 或者就每一版咧，佢都開始都會有條件，例如話對方 HP 同對方嘅超級包補啊，攻擊加強減弱咁樣。但係咧，唔知係咪我相信識 normal 啦，效果唔係好明顯嘅。即係嗱 ，Dio 咧，佢不斷會補血，其實就效果唔係明顯嘅。你唔會覺得佢打兩打之後又補翻曬嘅？ 唔係有，同埋有咧，唔係下下點講啊？呢個系統啊。其實不是下下都關個故事事，有啲唔關，完全唔關個故仔事。 係啊，係純粹佢為咗加鳩。 佢就整即係為整而整。 係啊， 但係即係譬如嗱，好簡單啊，你話救極生物每個血會自己回復 ，OK 啊， okay 正常啊呢啲，佢識再生啊嘛。咁但係有啲係完全唔明佢點解會搞啲咁嘅嘢出嚟，即係你無啦啦咁樣，我啲防會高咗，我啲攻會低咗，睇唔明噶。 同埋低咗咧，唔係會好明顯嘅，即係唔會話差得好大。係最打一次咪阿 Sisa 對蛙模嗰次咯， 最誇張就半一對半血 咯， 因為 好難， 因為確確實實斬咗你一半血咯。 因為 Sisa 真係好強嘅，完全係重現當時喺原作裏面阿 Sisa 對阿蛙模咧幾核發嘅。 其實我覺得係因為電腦奪咯。唔識衝過嚟，老實講，一黐埋身啊！斯薩 基本上冇招。 唔係斯薩，佢起手快，佢遠距離起手真係好快。佢相比講阿花京遠仲有啲硬，仲有啲近距離。 花京遠起手先快 啊！ 斯薩係起手好啊嘛，佢好處係在於佢起手嗰下就已經有佢已經有炸有炸水泡做緊判定，就所以叫做。但係如果你係用遠距離攻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咧，你係有機會打咗中佢嘅。即係變成佢攻防合一，佢用攻擊嚟做防禦，但係唔代表佢起手慢，佢起手慢得好緊要，只係話佢起手嗰一刻已經有 防有已經起手有效果嘛。但係阿花京遠冇嘛呢樣嘢。 但係花京遠你近身仲打得到啊嘛。 係啊，阿資實係近身係唔掂。 近身係唔使打 啊， 所以咪話係因為電腦戇居唔黐埋身啫嘛。係 啊， 因為調翻轉講啊，華武係近身型嘅。 係啊。 即係佢最 頭次俾人申請 啊！佢最遠嗰招都係得半個畫面啫。 嗰招必殺技 係咯，仲要係必殺技啊！搞清楚啊！ 超 你係超必啦 ，OK？ 超必殺技嗰意思。 旋風咯， 所以冇啊，所以係我覺得係純粹因為個對方，因為個電腦真係好囂奪。 超 B 方面就第一部 Dio 嘅發現，我發現到原來佢嘅嗰招眼睛 laser 咧係惡個世界，喺玩完之後發現到。 太快嗰招 一出嘅话就已经中噶啦、 啊， 基本上你嗱根本 抢个时间 瞬间 就已 经中咗， 系啦嗱，第二九心嘅卡池嘅首刀啦，基本上系有系几分之一秒嘅时间俾你拉后防御嘅。 哇，正常超必好起手快，超必都系会出嗰下，话会对一停睇一停，但系话你听出超必啦，跟住就起手，即系嗰下你佢 瞬间。 佢叮嗰下你係冇得喐噶嘛？但你叮完之後你就可以準備做嘢噶嘛？但係呢個嗰招係 冇 一叮 正常超必，你見到叮嗰下就已經中咗。 係你已經中了， 係冇得避。 基本上係防御不能嘅，咪、除非你嗰時已經防御緊，唔係嘅話咧，一正常 係 中 嘅。 不過相對嚟講威力就唔算太高。 唔算大。 喂，大佬，你招已經係直線無限。 唔係，我都係覺得，即係從遠方原狀嗰係 完咗咯， 嗰種老屈啫。 嗱，搞清楚啊！嗱，呢一招其實係有得避噶，喺原狀入邊。 但係都好老屈咯， 你諗清楚佢對斯托利用嗰下嗰次啊？喂，如果係冇得避，佢邊對一次個杯上去啊？ 但係 Dio 嗰次係 Dio 係真係冇避。 Dio 嗱，一代目佢避唔到係因為突然間射出嚟啫嘛。佢幾次都係因為你根本唔第一次射更加唔好講啦，第二次射咗佢其實已經避咗噶啦，避開咗要害，但係快一制避唔切。因為佢即係佢二代目佢都係用嘢擋住啫嘛，其實佢都唔係成個人避得開噶嘛。係佢即係變成好，佢應該係一招好快，但係唔中，但係唔係即刻嘅。但係佢呢啲又避得比較即刻。雖然我覺得 OK， 你喜歡啊，你畢竟你係 boss， 你中意點就點啊，你 boss 有特權嘅， 好無奈啫。 反而咧，你話九個生物嘅卡池咧，超必就唔算太冇雙中嘅幕，同埋睇完卡池嘅飛行模式就 我要搞清楚一樣嘢，我要話你聽，所有喺格鬥 game 入邊曉飛嘅角色都係屈機嘅。講完 係， 就淨係曉飛呢樣嘢已經係惡曬 啦。我睇完佢識飛之後，我之後諗到就係、是。咁第三部嗰只雀都有機會出場嘅喎。 你先，我方只狗都未出場，你試兩隻狗。 九月中第二 集。依家可以講埋啦，已經差唔多嘅話，其實 嗱， 講下啲 即係預期會得啦，估咩唔係預，因為唔係叫估啊，係基本上係知道佢一定會有咁滯啦。嗱，已經宣布咗頭先只狗啦，跟住半重啦，然後跟影好似單都有，遲啲都會有，跟住包來訪者，然後第二部咧批死一定有嘅卡就係 Lisa， 分鐘第四個處男第四號可能都會有。 嗱，我簡單第三部你同我講冇老租啦，我真係反台。 一定有， 放心 啦。跟住第四部咧，哇好多角色啊！山岸油花子，我覺得佢會有，因為始終女角太少。我覺得佢加山岸油花子嘅。 啊，呢個冇乜所謂嘅。 哦，反而即係我有興趣個廚師點出到嚟嘅。 廚師應該冇啦。 廚師應該好難， 好難啊！佢未接到嚟啦。 即係我見外星人咯。 第六部嘅天氣預報Weather Report 啦，跟住第七部沙男，同埋 第五部嗰班僆仔。 老實講，天氣預報唔係一出嚟就有，我已經覺得有啲乸過啦，不過算啦。 跟住第七部咧，沙男會有，跟住咧嗰個女騎士即係可以用噴肉劑嗰個咧， 嗰個 唔知會唔會有？ 應該有，因為佢點講啊？相對嚟講，佢氣氛 OK 多。 可能 Dio 啦，跟住又 係跟住咧就第七部嘅迪亞哥啦，係迪亞哥嚟嘅嗰個迪亞哥啊，因為嗰個 Dio 咧基本上同第一同第三部都唔同嘅，佢好有趣嘅。依個 game 裏面啲角色基本上就算同一個人咧，你明知每次出嚟都唔同嘅。 另一世界嚟噶嘛？ 第一部嘅 Dio 同第三部 Dio 已經係兩個打法啦。咁第七部 Dio 咧，佢當然係唔會出最好嗰個世界啦，而出海人惡獸。咁你海人惡獸係用恐龍嘅，咁啊兩種玩法嚟噶啦已經。 咁第三部你啲同人都有講到啦，即係個世界話。個世界同阿 Dio 哥，大佬，你又識冷凍化，又識射 laser， 唔使我啦你。跟住個 Dio 話：OK， 我收埋呢兩招，我用你啊。 不過唔好話第三部嘅世界真係好鬼惡。嗱，同樣係近距離奧拉奧拉。佢嗰個無單咧，係佢成半個畫面黐線嘅。 大佬，你已經係佢嗱垂直畫面，佢就三分二個，即係佢係有對空噶，即係佢唔係專門對空，但係佢向前嗰下係打到天空，打到天嘅。跟住佢仲要向前入，佢仲要向前 跳。最惡，真係最惡就係斯特靈頓。 其實停成五六秒， 停咗神啦。 睇神八，係佢唔喐手啫，佢喐手佢 幾惡嗱呢招嗱呢招幾惡我都冇所謂。點解？因為佢畢竟係超邊。你要明白 level 一嘅時間停頓係得兩三秒嘅咋。 嗯， 即係佢啱啱即係電腦出通常都係出 level 二、level 三，所以你先覺得長咋。其實實際上呢招唔算太惡㗎，係都應該調翻轉講啊。呢類 game 啊，格鬥 game 嘅時間停頓啦。通常都不惡的。 嗱，仲有補充點，成太郎咧，如果你要出The World 咧，係去到最後一戰嘅第三步。 喺故事模式入 邊， 要去 到最後一戰，佢先可以用到 The World 嘅。 係咁，呢個就跟翻原作故事啦。係，即係 咁翻啲招俾你啦。 不過就係我印象中係做唔到 counter 噶，即係我覺得，因為時間停頓中之間。你做時間停頓， 間得少停頓， 你係冇辦法，你嗰陣時你都係喐唔到嘅，即係你唔可以出翻時間停頓去。 我覺得應該有，但係我衝唔到咯。 設定上係做得到，因為喺原作設定上係可以。 遊戲做到嘅， 但係遊戲入邊唔得。 遊戲有，因為 PV 佢曾經就出過一幕，就係阿 Dio 用世界之後咧，阿成太郎係破咗佢嘅， 應該錯唔到嘅。 唔係我試話咁即係頭先阿 Dio 啊，都冇用用亞路車撞你啦。 咁啊係。 嗱，咁呢個 game 真係叫做。等即係叫做未三佢三分一完成品啦，唔能夠話佢垃圾嘅。 三分一就差咗多啲嘅，我即係啱啱話係誇張啲講， 一半啦。 即係佢做咗基本架構，做咗呢啲最基本嘅嘢，但係佢啲細部嘢就後補唔該。 執到咯，反而執到啲。 即係雖然而家係呢個 DLC 世代，都唔使做到咁白啊。 係啦， 即係可能你可以話我少打啲少打 control game 啦，即係 online game 就可以，我可以接受你咁樣搞法。但係 console game 我買完翻嚟， 個格式真係變得太緊要。 咁下一次我睇下先啦，等佢出咗幾個角色收時再錄一次。 雖然我都理解到嘅點解，因為大佬我做到呢個地步已經超曬不值， 超曬不值 㗎。我仲敢做齊俾你。 佢已經播，佢而家就叫做五十萬。佢而家希望買得多啲，咁佢預算多啲，咁可以 攞翻啲預算嚟做翻。攞預算 難聽講句啊，俾呢個工作室咁樣搞法咧，其實我已經預咗佢係嗰啲，即係我覺得佢背後啊。Bandai 個 Bandai Namco 個諗法係即係呢只都係回即係賺 fans 錢回收嘢嘅啫，唔係諗住做咁大嘅。 但係估唔到咁快咁多咯，真係。 我食動畫細啫，我唔執佢真係識揀時間出啫。係 啊， 即係啱啱二部完，三部準備出，係 咯， 你就出呢只。 最初佢話8月28日即快售日之前，佢有特別消息，我仲以為佢第三部發表添，原來見到都係冇嘅。 大家好期待 喺嗰度。好啦，咁下一次睇下佢出咗几嘅新 DLC 嗰时，有机会再录个 part two 啦。好，今日礼拜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